城市车来车往，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，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，可以振作精神，让学习工作更加顺畅，理清一下头绪，迎接一份下午的充实。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，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，29.98万起售，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。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，详询0106137888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，18519642139。 广汽传祺旗下全系车型进驻房山岩村澎湃汽车园，以传祺敬传祺。广汽传祺房山长城店，咨询热线0108936877。959资讯快报。 近日，保定市召开国土资源系统工作调度视频会议，听取汇报，研究部署工作，要求切实加强土地利用管理，确保完成全年任务目标。涿州市领导王艳青、陈宇、李振宇在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。保定市委书记聂瑞平出席会议并强调，要重点突出担当、加进、稳定、明责几个关键词，加快推进本市闲置土地处置、土地违法整改、土地供应等重点工作，要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再调度、再部署、再落实，进一步明确目标，加大问责力度，确保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。保定市长郭建英在讲话中指出，土地违法整治是重要的民生工作，要强化责任督导，切实加强土地利用管理，确保完成全年任务目标。保定市副市长张志奎通报了保定市土地违法整治、工地率、闲置土地处置等工作的进展情况。会议结束后，涿州市委书记王艳青、市长陈宇、市委常委、副市长李振宇分别提出要求，要求进一步明确目标、压实责任、强化措施，确保如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目前，涿州市创城工作已到最后冲刺阶段。10月9日，本市召开创城迎检准备工作情况汇报会，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、农工委书记刘丹出席会议。刘丹对各单位、部门创城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。他指出，各相关单位和部门要再次明确任务，提高标准，在信息上保持畅通，将责任落实到人，狠抓工作细节，加快工作落地，将创城工作做到精致，达到极致，以最佳精神状态、最好创城环境，全方位做好营建工作。我是冯博，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。 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、世界城市功能新区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是我心内的一首歌，瞬间开启花一朵。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惦在我心内的一首歌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 在我生命留下一 好想问你，对我到底有没有动心？沉默太久， 只会让我不小心犯错。点在我心那一几束光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无论结局会如何。 你是我心 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好想问你， 好想问你， 对我到底有没有， 对我到底有没有， 沉默太久， 沉默太久， 只会让我不小心， 不小心点在我心那一几束光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不问结局会如何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力宏和 Selina 合唱的《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》，这也是他2007王力宏的专辑《改变自己》当中的歌曲。在这里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了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86年千百惠的《想你的时候》专辑当中的《走过咖啡屋》，这首歌的作曲是林子渊，而林子渊呢在客家语流行歌曲方面有很大的成就，而这首《走过咖啡屋》是他普通话的代表作品。 每一次走过这间咖啡屋，忍不住慢下了脚步，你我足迹像是在这里揭开了相约的序幕，做相隔，我也就恢复了孤独。不知什么缘故使我俩 在千百惠的走过咖啡屋之后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1994年郑钧的首张专辑《赤裸裸》当中的《回到拉萨》。这首歌呢，表达的是歌者对自己某一种理想境界的向往。虽然歌名叫做《回到拉萨》，但此时的郑钧还没有去过拉萨。 回到了布达拉宫，在呀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1981年凤飞飞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好好爱我》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8年萧敬腾的首张专辑的第二主打歌，叫做《王子的新衣》。这首歌呢是一首国外歌曲的改编，中文填词是陈振川。 我睡一觉却感觉特别老，头发皱皱像一把稻草，在镜子前面转了又再脱掉，透过皮肤看得到心跳，两条锁骨苍白的线条，挂在变形沉重的背包，我的失落没人看到，就像讲话没人聊，沙发变成电椅让人麻痹，对话的只有冷气才为我叹息，如果我真的是我吸了一个草也无缠绕，突然很喜欢氧气的细胞，一般的水有个漩涡，我常常幻想能被它吞噬掉，身上的水不想擦掉，在床上回荡成独特的符号，被世界需要对我骚扰，当它是我的开刀，你说你的道理我不分歧，但这是我的游戏，有我的规矩，如果我自的心可以让我挑选，我的动脉会被看见，宁可危险有些疯癫，没有遮掩，穿着我自的心在人群面前，想看看你们疯狂的脸，会爱我不爱我不必敷衍，冒着绝对的风险，是靠在我胸前，跳动的频率，双手拥抱的用力，你看得清我的肩我的心，手上留下的痕迹，我愿意都透明，全部透明， 我的心别再分歧，不敢继续穿上表演，到那一天或许我会 是来自萧敬腾首张专辑当中的《王子的新衣》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惠妹2000年带来的一首歌《我要飞》。这首歌的作曲是陈志远，陈志远呢在编曲方面是一个天才，在作曲方面呢也有不少的佳作，像欧阳菲菲的《感恩的心》、王杰的《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》以及苏芮的《跟着感觉走》等歌曲都是来自陈志远的作曲。

这首歌由陈百强自己作曲，同时也是陈百强和张国荣主演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歌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2004年蔡淳佳的第二张专辑《日出》当中的点题的这首歌《陪我看日出》。这首歌呢，也是跟蔡淳佳很多歌曲一样，是一首翻唱歌，翻唱自日本歌手下川里美的《泪光闪闪》。 气息是回家的小路，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，就像片保存着昨天的温度，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，雨下了走 这是蔡淳佳带来的《陪我看日出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《秋天别来》。《秋天别来》这首歌的首唱呢，是侯湘婷在1999年首张专辑当中的演唱。这首歌由姚谦作词，伍思凯作曲，在2007年伍思凯自己重新演绎了这首歌。 直到你很快有了新恋情，我有点嫉妒，有些安心，关上一扇门，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，那就是你，

这是来自蔡琴的《我有一段情》，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起听到的是1992年姜育恒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别让我一个人醉》。这首歌呢，表达的意思是喝酒并不是贪图酒精上的麻醉，更多的是寻求某一种精神上的共鸣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怎么？谁会透